港台电视三十二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三十二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Hello， 大家好，咁啊，到咗2月25号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咁我哋开始今日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之前咧，不如同大家咧讲一则咧香港电台嘅抗疫快讯。咁今日咧，观塘秀茂坪村秀二楼就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咧就已经开始咗噶啦。咁请所有嘅居民咧就按住工作人员嘅指示咧，咁有秩序咁样咧就落楼检测。而将军澳的安宁花园第五座进行围封检测，咁啊，亦都请居民咧，亦都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咧，有秩序咁样咧落楼检测嘅。咁啊，希望大家都按住大家工作人员的一个指示去做。咁啊，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啊！喺呢个紧张嘅时刻嘅时候，希望大家都注意会多啲。咁啊，今我哋星期五晚啦，咁啊，除咗疫情之外咧，咁我哋咧都。个世界都仲转紧，仲有好多嘢咧，都喺度不停推进同埋发生紧嘅。咁啊，例如咁样啦，就今日我哋所讲个题目啦，就系讲关于 NTF 嘅。我哋其实咧之前啊，周 Sir， 我哋咪好似讲元宇宙嘅时候咧，都有少少讲过关于 NTF 嘅。 NFT 系啦 ，NFT 呢个课题咧，其实咧我哋都部署咗好耐。嗱，呢度都讲声先啦。嗱系好离地嘅题目啊，今日呢个离地嘅题目，我哋一早定咗类似嘅嘢啦，一路都系系列啦，想讲多啲呢一啲即系未来世界嘅嘢啦。但系当然我哋都明白啦，未来世界唔系我哋所以咁容易预期到嘅。如果你睇嗰啲英雄片咧，你都知道啊，多元宇宙啊，可能有好多支线走出嚟啊。不过唔好理啦，啊，即系。我都知道咧，譬如香港嘅疫情啦，或者世界嘅大局啦，好多嘢都令到大家非常之咁上心啦。我自己都好唔开心啊，必须要讲。但系咧，有啲嘢我哋未来大方向点都要有啲概念先嘅。咁啊，亦都补一句笑话啦，当系呢个都系苦中作乐啦。就系有个朋友就讲啦，喂，不如咧，我哋即系嗰啲大国领袖咧，要想攞个地盘啊，各样嘢嗰啲，不如搞个 NFT， 然后跟住叫佢喺嗰度 claim 自己攞咗就算啦，咁。 我覺得有機會噶， 即係呢啲係雖然係笑話啦，咁但係其實咧，即係冇辦法啦，苦中作樂啊，唯有 係啊，咁啊，呢一個咧係一個其中一個趨勢嘅。講真，亦都可能係第時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國家都可能係必爭之地嚟嘅。咁所以我哋認識咗佢先，咁啊睇下到時咧究竟會發展啲咩咧，咁大家就會知道多啲啦。咁我哋講 NFT 嘅時候咧，就其實咧會有啲空泛，所以今次咧我哋咧會針對住咧係一個範疇去講 NFT， 而且咧呢個範疇咧我諗大家都會接觸嘅，就係關於音樂。所以我哋今日咧個主題咧就係 NFT 舊音樂人。咁啊，今日咧，除咗我同阿周 Sir 之外咧，咁当然啦，就请咗咧我哋一位专家，咁佢就系 NFT 音乐制作公司啦 ，Rise Note 嘅营运总监谢希文。Hello， 希文你好。 系 ，Hello， 咩叫 ？Hello， 周。 Hello， 你好。咁啊，等阿希文，因为咧，阿希文咧，嗱，首先我讲少少先啦。阿希文其实佢并非一个，我可唔可以咁讲噶啦？佢暂时未系一个非常 IT 人啦。佢有营运公司嘅，咁但系又唔系传统，大家以为系，咦，见到 NFT， 纯粹好似有机会就去，其实咧佢系同音乐有关，因为本身咧阿希文咧就系一个音乐人嚟嘅，咁佢就系以前咧就系香港交响管乐团 嘅一個成員啦，咁啊，跟住佢其實做咗好多咧，有啲嘅電影嘅一啲嘅配樂啊，其他嘅，所以佢基本上係一個音樂人嚟嘅。咁我先講啊，問阿希文先啦，喂，點解會由一個音樂人咁跟住而家搖身一變咧，咁就成為一個 NFT 音樂製作嘅營運總監咧？ 我諗都係。即係疫情嗰兩年啦，咁其實我本身即係啱啱疫情開始前都係一個好正常音樂人嚟嘅啫，咁啊都係做一下啲配樂啊，咁跟住教一下鼓啦，因為我本身打鼓嘅。但係喺呢兩年時間咧，其實對我哋一班音樂人啦，咁其實個影響都好大嘅。咁第一啦，就製作少咗好多啦。咁另外一樣就係、是、譬如我哋平時教學生個數量都會大跌嘅， 嗯， 係啊，咁所以就啊睇下有冇啲轉型啦。咁其實喺接觸 NFT 之前咧，其實我自己都本身試過都好多唔同嘅一啲 online course 啦，咁都叫做幫到下手嘅。咁但係直到我接觸到 NFT 嘅時候，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新嘅趨勢啊。同埋一個新嘅發展模式俾翻我哋啲音樂人，咁所以就一頭中咗落去就做啦。 不如咁樣先啦，阿希文可能同我哋、可能都講解一下，究竟 NFT 音樂係一種乜嘢嚟嘅，係咩意思咧？同我哋啲聽眾啊講解一下，等大家認識多少少，有咗呢個咁樣嘅根底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再去講深入多少啲咯。 咁其實 NFT 音樂同普通音樂呢，嗱基本上大家聽嘅嘢呢就其實一樣嘅啫，都係冇分別，咁都係聽隻歌啦，簡單啲講。只不過係佢個背後呢，我哋用咗 NFT 呢個技術啦，簡單啲講就係、是、令到呢一隻歌呢係好似一個資產化咁囉，同埋會有一個獨特性喺度囉。 資產化呢個好好，因為我諗大家都可能知道啦 ，NFT 基本上就係一個技術啦，咁啊令到咧嗰樣每一樣嘅產品啦，或者係作品啦，或者東西啦，佢就變咗比較獨一無二，令到咧嗰個嘅產物私有化咧就更加明顯嘅，係咪？同埋更加清楚。咁所以咧就例如有一首歌屬於係希文嘅，希文作咗出嚟嗰首歌，可能叫 A B C。系啦，咁咧跟住咧就系 NFT 化咗佢之后咧，咁咧呢一首歌咧就肯定系成为希文噶啦，其他人咧基本上唔可以抄袭到，亦都唔可以拥有到，因为佢有一个特别嘅token 啦，安排咗即系一串数字啦，你当系就安排咗俾嗰个音乐，咁所以咧嗰个就变咗独一无二啦。咁啊，周 Sir 接唔接督？呢一方面多啊！ 嗱，當然啦，呢啲咁新嘅嘢咧，我哋都係睇好多資訊為主啦。你問係咪接觸好多？我估最多人，尤其是華人音樂圈啊，最多都係講陳冠仁嘅 case 啦。 陳冠仁啊，真係最 多人提出啦，或者周興哲啦，都係比較多人提嘅兩個個案啦。咁但係咧，其中咧，我自己睇落去，其中一個我覺得都係有啲潛在嘅即係市場嘅價值啦。我叫做就因為 NFT 嗰個獨稀有性或者個獨特佢嗰個意義咧。其實可以做到一個咧，就譬如而家好多好多狂迷、好多 fans 噶嘛，好多人。咁喺裏邊，其實我哋可以做啲好 unique 嘅，即係好獨特，為咗嗰一個群組，甚至為咗嗰一個某一個人啊，去打造嘅一隻歌，或者可能多少少嘢唔同嘅啫，或者甚至乎嗰、那個即係嗰個擁有者咧，係可以同嗰個歌迷，或者個歌迷都可以同個擁有者咧去做一個好 close 嘅一個關係喺裏邊。咁呢個就我覺得好貼近而家嗰個咧用戶自己好有主導性。因為以前我哋大家都知道啦，譬如要做只音樂，咁就音樂人去製造只音樂，然後跟住做咗出嚟，唔代表嗰只歌就算好好聽都好啦，佢要經過好多嘢嘅，經過嗰個唱片公司啦，經過好多發行啦，經過甚至乎我哋媒介啦，要幫手推廣啦，各樣嘅嘢。咁但係而家基本上咧，呢堆中間嘢咧，某程度上啊，我唔係話完全 skip 曬啦。但係裏邊其實咧，如果大家喺 NFT 嘅世界裏邊咧，你係可以真係自己啊，好多其實又唔同單純網絡歌手咁簡單啊，因為佢裏邊嗰個作品其實嗰個擁有權嗰個問題咧，頭先已經講咗，你係有一個你自己可能你自己已經個別擁有咗嗰、那個由版權到成個運作，甚至乎我哋再誇張啲講緊網上音樂會咧，間可能講多少少咧。嗱呢堆嘢我自己感覺係一個未來幾希望幾有希望嘅一個趨向，我唔知係咪咁樣咧？ 其實很多時候我哋講 NFT 啦，或者講或者 crypto 啦，好多時候我哋都講緊去中心化。但係喺音樂 NFT 咧，我又唔係咁樣睇嘅。咁、其實好多時候就好似阿周 Sir 咁講啦，頭先就係、反而係我哋音樂人或者係我哋嘅歌迷或者 fans 啦，咁係多咗一啲自主性交流，咁啊變咗直接對話會多咗咯，直接嘅溝通會多咗。 你的意思是即系话 NFT 令到你哋的直接对话、直接沟通会多咗？ 系啦，因为通常咧、其实喺音乐嘅 NFT 背后，我哋反而会系、究竟会摆啲乜嘢元素落去诶喺嗰只歌度啦。咁譬如好简单，咁啊，譬如当我买咗我嘅头先 ABC 嗰只歌咁样， 系 咁其实可能咧喺个 NFT 个背后，我就会写明哦，我系会。同買咗呢個 NFT 嘅人啊，我就會可能有一個食餐飯，或者係有一個對見面咁樣咯。 嗯， 我哋會可以做到呢一樣嘢落嚟咯。 哦 ，OK， 即係某程度上可唔可以咁講咧？即係嗱，除咗佢令到你嗰個音樂係叫做獨有化啦，又或者你可以咁樣做啦。我根據呢個 ABC 嘅音樂就發行咧，就100個 copy 嘅，可能即係嘅 NFT 咁嗰只。咁如果佢可以認購到呢100個嘅 NFT 嘅人咧，佢就可以例如同個歌者，佢可能有一啲嘅更加緊密嘅接觸，可能係討論首歌啦，或者好似你頭先咁樣講，可能會有啲嘅聚會啦。我可唔可以咁樣講啊？ 这个绝对可以的。咁甚至乎喺我哋而家用緊嘅平台里面呢，咁我諗大家听过好多可能係二次创作啊，或者改编啦、啊。咁喺以往可能你会好大个限制㗎嘛。咁但係呢，譬如而家我哋亦都可以做到一样就係、我哋可以包括埋改编嗰个权利都可以放埋落呢个 NFT 度囉。 哦，即是你的意思是我有可以将 NFT 去做在音乐里面去做一个分层。 是的。 我可以这样讲，一手 NFT, 二手 NFT, 我都可以这样去做。 可以这样讲，即最主要看回原创那个他的意向是怎样，当然有些人未必愿意啦，就不想改一个。但是有很多时候呢，反而我们都想看看有没有新的 version, 只要原创那个同意，其实我就 OK 的。 我觉得可以咁再谂得，即系呢个可能性，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做得到。即系譬如咧，有多歌有唔同嘅 version 啦，咁啊而家可能有啲唔同嘅 cut 啦吓，所谓。咁啊，譬如最基本啊，林家谦咁早前有只歌就有唔同嘅版本啦，好 hit 噶啦，有只歌咁样。咁其实咧，可能因应唔同嘅一啲歌迷或者系嗰个喜好，嗰啲 fans 嘅喜好，有啲人系中意用呢、這个acoustic 嘅啊，即系呢、這个纯粹系用呢个无或者系 unplug 嘅。咁有啲人可能中意 R&B bass 嘅咁，咁佢唔系可以唔同人咧就可以真系认购咗佢唔同嘅版本，甚至乎我见过有啲说法咧系唔系净系只歌本身啊，系可以连埋，譬如个 MV 或者系甚至乎有独特嘅签名档啊，甚至乎咧我睇到再夸张啲啲说法咧，就好似嗰啲即系特登为咗佢做一个签名。版咁樣啦，一個特製嘅版本啦。咁譬如嘅歌裏面啦，譬如有啲內容咧，甚至乎可以唱埋嗰個 fans 嘅即係譬如佢生日咁樣，可能送埋俾佢嘅前前後後呢啲嘢。嗱，咁呢個就變成咗一個咧非常之咁客服化，我叫做即係俾埋嗰個客户咧有佢自己個人獨有嘅體驗。嗱，嗰個就好明顯係好有趣啦呢樣嘢。 呢個咧絕對係做到嘅，係啦，喺而家個技術層面其實已經可行噶啦。 嗯，唔系，我因为我咁谂咧，其实如果我要做呢一样嘢，我系咪真系一定要 NFT 先至叫做得最好咧？即系例如头先嗰种嘅歌迷嘅接触啊，各样嘢，我系咪都可以？只要我组织力可能会好啲，各样嘢，咁其实我都同人哋做到咧。点解 NFT 会特别喺音乐上边？需要佢嚟到做到一个咁大嘅分差异咧？ 嗱，我咁讲啦，其实 NFT 对于即系头先咁讲啦，譬如二次创作呢类型咧，其实好多时候会关乎嗰个版权嘅问题嘅。而家咁，但系如果而家有啲原创，即系我哋叫唱作歌手啦，咁佢又就系冇。 任何的合約起身的時候呢，其實他的歌呢，當他擺 NFT 的時候呢，其實會有一個很大的自主性在這裡的。咁變咗呢，譬如、哦、我可以將隻歌寫個 smart contract 嗰度，咁我就話、哎、我會開放埋個 rearrange 嘅權利嘅。 嗯， 好啦，咁變咗呢、哎、我買 NFT 嘅時候，我就喂、哎、原來我有呢個擁有權去改，咁而變咗就係會有一隻新歌啦，簡單啲講啦，咁其實改編都會變咗新㗎嘛。咁呢一個時候呢，其實當呢、這、一個、哎、改編而原作嗰個又 OK 嘅時候呢，咁其實佢就變咗好似生咗孖胎咁啦，兩邊其實呢個 NFT 都可以去買囉。咁變相其實就嗰個收入會高咗囉。咁當然你話同 fans 聚會本身其實好多就算唔係 NFT 都可以做到嘅呢、這個。 嗯。 係啦，咁但係反而音樂個發展啊，譬如個多變化利用 NFT 呢，咁其實會吸引更加多人去即係去改編啊，或者改詞等等呢啲，你會發覺一隻歌可以好多 version 出咗嚟咯。 咁例如頭先阿周 Sir 所講啦 ，MV 啊，甚至乎演唱會啊，咁嗰啲嘅 NFT 嘅做法又會係點樣呢？ 哦，嗱，演唱會、音樂會啦，咁 NFT 其實我自己本身都做過嘅，喺舊年十月嘅時候，咁我哋嗰陣時就係用 NFT 嘅形式去買飛啦。 嗯。 咁呢其實個 NFT 個飛呢本身就係一個我哋叫 NFT 嘅 ticket 啦。咁就平時可能大家去聽演唱會買完張飛，聽完個音樂會就算㗎啦嘛。咁可能你會搵個地方收好佢啦，但係佢個價值已經冇咗啦嘛。咁、 嗯、 但係喺我哋個用個平台個背後，反而就係話當你揸住呢個 NFT ticket 呢，其實係會擺埋啲咩呢，擺埋一啲making of 落去啊，咁仲要每一張飛嗰、那個making of 個片段都未必一樣啦，而嗰張飛本身個 design 都已經係唔一樣噶啦。 咁、哦、好多聽眾聽落可能咧覺得，唉呢啲全部喺現實生活裏面都做得到嘅啫、嗯，即係譬如你買張飛咧，咁都可以有唔同嘅版本。嗱，一於我哋一間咧第二節嘅時候咧，阿 Mills 係咪可以再講呢個部分？係 啊，睇下嗰個究竟個獨特性喺邊嚇。 好， 咁啊聽首歌先啦，咁啊。而家呢首歌咧就系阿希文拣嘅，咁啊《逆流之歌》Rubber Band 嘅首啦。点解会拣呢首歌咧？ 呢只歌我觉得即系而家唔净止音乐嗰行业啦，我谂全香港或者全世界都即系喺个逆流之中啦。咁所以我就点咗呢只歌，等大家要拼到最后一口气，尽晒所有力去逆流而上啦。 好啊，有份配乐噶希文，好。 小山丘仿发光，躲不开这生存欲波，近多少海水知清楚，怎给这一生反驳，冲出这里凭我失去，拼了所有 指数报429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9，日元115.58，瑞士法郎0.928，加元1.279，人民币6.319，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4.91美元，卖出1886.78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预测天晴。听朝早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天晴，朝早清凉，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潮湿同埋有薄雾。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预算案的逆周期措施总承担额是1700亿元，我们会全力抗击疫情，单在预算案的资源已经超过540亿元。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60分钟走遍世界。 肯尼亚航空公司宣布将会停止运送用作实验用途的马骝。 这间航空公司一架货车早前发生交通意外，期间有几只实验马骝意外逃脱，最终被处以安乐死，引起动物保护组织的关注。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10万8千里。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新冠肺炎疫情每当好似就嚟扑灭嗰阵，新嘅变种病毒又会走出嚟，令全球再次陷入另一个疫情嘅低潮。点解嘅咧？1918年嘅流感大流行，亦都被称为西班牙流感，喺全球造成上千万人死亡，系人类历史上致死人数最多嘅流行病之一。2003年的 SARS， 全球总共有8000多宗病例，导致超过700个人死亡。不过 SARS 病毒的潜伏期非常短，不同年龄层的死亡率都有不同，好彩没有造成全球大流行。而2013年始于西非的伊波拉病毒，临床致命率甚高，但亦都正是因为病毒潜伏期得几日，死亡率又高，不过传播就有限制，所以没有在全球试药。反观新冠肺炎疫情，虽然病毒造成的死亡率并不高，但是潜伏期就非常之长，感染之后的症状也都跟一般的流感好似，令到病毒早期能够在全球扩散，加上病毒出现很多变异，对全球医疗系统造成沉重的压力，最终全球封锁航线，疫情一度减缓。不过当有些国家希望与病毒共存，并且重启出入境关口的时候，不同的变种病毒出现，再次令疫情出现变数。这场漫长的疫情不单止令全球的经济商业活动停顿，日常生活被打乱，也都出现很多新常态。尽管我们饱受疫情煎熬，但仍然可以在逆境当中见到很多市民尽显互助互爱的精神，发放人情味。昔日好多人都忙碌不堪，疫情之下大家不需要再东奔西跑，反而多了时间和亲朋好友相聚，也都令我们明白人生无常，要懂得珍惜眼前人，活在当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第35季地区事务节目 小学生眼中的社区。 天水围交通越来越方便，除了多了人搬入去居住之外，区内的湿地公园更加是香港人的假日好去处。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由现在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大家好，咁啊，翻嚟咧，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第二节，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 NFT 救音乐人。咁啊，除咗我黄仲远啦，同阿周 Sir 周志恩之外咧，我哋都邀请到咧，NFT 音乐制作公司嘅营运总监谢希文嘅。咁喺我哋再继续 NFT 嘅话题之前咧，咁我哋讲一则咧就系香港电台嘅抗疫快讯。咁喺观塘咧，秀茂坪村秀二楼咧就进行紧。围封强检，咁啊检测就已经开始做噶啦，咁啊请居民啦，就按住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咁样咧，就落楼去做检测。咁而将军澳安宁花园第五座咧，亦都进行围封强检嘅，咁亦都请居民啦，咁啊合作跟按照我哋工作人员嘅一啲嘅指示，咁啊落楼做检测。咁好，咁啊，当大家知道啦啲抗疫快讯之后咧，咁我哋回到翻咧 NFT 嗰个嘅话题啦。咁我哋第一节嘅时候咧，我谂大家约略都知道或者都起码认识到 NFT 音乐究竟可以做到啲乜嘢啦。咁好似头先阿周 Sir 咧都抌咗一个问题出嚟嘅，之前就系话喂，其实好多。其实都仲系可以做到啊！即 NFT 究竟嗰个嘅独特性，点样帮到音乐？究竟喺边呢？阿周 Sir 喺呢方面你点睇？ 嗱，我即系初步咁，我哋如果唔系好熟知嗰个 NFT， 我谂好多听众，尤其是喺 Facebook 嘅朋友仔，可能都会问紧嘅啫。哇！你成日讲埋啲呢个都唔知系点样运作得到？譬如你头先话啲飞咧，即系嗰啲门券咧，咁其实我可以印唔同版本都得嘅啫。咁嗱，我谂有一样嘢，我谂大家容易明白啲啦，希望可以就系、是、咧，我嗱我班门弄斧嘅咋。咁其實個問題，一間希望可以補充啦。嗱，譬如好簡單嘅啫，我哋可能有一啲音樂，我哋做出嚟，咁我有唔同版本，再唔同 version 啦。咁但係同一時間，作為一個大公司咧，你唔會同一時間出曬四個 version 出嚟揾自己笨噶嘛？你應該係谷其中一個版本，然後跟住咧就希望佢喺各大平台、各大頒獎禮裏邊橫掃，咁啊好巴閉、好威咁，然後先至再考慮出其他版本。咁但係其實咧，樂迷我哋即係我哋自己諗下，我哋其實有陣時聽歌咧，我哋有啲人中意聽唱慢版，有啲人中意話我中意hip hop 啲嘅嚇，我又中意點樣，我中意快版，我有啲人中意跳舞都仲得。嗱呢一個咁嘅情況咧，其實如果喺一個 NFT 嘅世界裏邊咧，就方便好多啦，因為咧擺咗上去嗱，就算你話而家可能喺有嗰啲咁樣嘅 YouTube 好乜嘢版本都好，但係你就算你有呢個版本，你一兩個頂曬籠噶啦嘛。但係喺個 NFT 裏邊咧，佢可能擺咗作為一個類似我哋通常而家啲人叫做 gallery 啦嚇，即係一個gallery gallery， 我唔知叫咩啦，嗰、那個一個展覽廊咁樣，係啦，咁佢同一隻歌唔同版本擺曬喺度，你自己 click 嘅啫。嗱、 嗯， 咁呢個咧就同一隻歌，嗱，對於創作人嚟講，可能、那個曲嗰、那個編曲 arrangement 會喐咗。但其實佢歌詞啊，裏邊嘅譬如個曲本身應該係同一樣嘢噶嘛，咁佢可能又創作咗好多唔同嘅版本去因應唔同人嘅需要。其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同一隻歌聽唔同嘅版本都有唔同嘅感覺噶嘛。嗱、 嗯， 咁呢個位置就係好適合 NFT 喺個網絡度，我哋揀隻歌落嚟嘅時候嗰、那個即係情況啦。咁呢個就比起頭先講嗰個，即係純粹講緊一張即係入場券，可能呢一個版呢、這個情況係更加對於听众嚟讲更加贴心啊！我嘅意思系，唔知希文咪咁睇咧都可以。 呢、這个都同意嘅。其实反而系我谂，如果而家大家听开歌啦，咁好似头先周 Sir 所讲啦，咁可能我本身有四个 version 嘅，咁其实可能拣就拣得一个，另外嗰三个其实真系摆咗喺度，未必即刻出。咁但系喺 NFT 嘅世界里边，反而除咗呢四个 version 之外咧。咁我可以因應其實我可能鍾意聽 R&B 啊，或者係 Metal 咁先算。我亦都可以係好 special for 我會將呢隻歌去再用呢兩個 style 去做一個編曲。咁其實變咗你同一隻歌就係好多個唔同嘅 version 出到嚟俾個聽眾去聽，同埋另一方面就比較直接啲，就係創作人嗰方面，我會知道其實。咦，追开我嗰班 fans， 原来佢想听呢啲嘢喎，咁样咯。 系啊，同埋就其实如果大家一路听落去咧，我谂大家可能会慢慢发觉到咧 ，NFT 咧系会令到个创作人佢个权力咧就归翻去个创作人嗰度。嗱、 嗯， 你大家可能去谂翻啦，即系例如头先讲到你系演唱会飞或者点样。我想大家都可能会试过啦，即系如果你冇 NFT， 即系话嗰张演唱会飞咧，唔单止睇完一个演唱会，佢仲有其他价值，都唔可以话剩余价值添，佢仲有其他嘅价值嘅。但系我点肯定呢一张演唱会飞就系我睇过阿希文嗰个演唱会嗰张演唱会飞，系咪？即系嗱，我谂就系黄牛啦，你可能系一啲复制啦，或者点样，但系 NFT 就可以有迹可寻，呢张系独一无二，就系、是。阿希文哥嘅演唱会嘅飞，而我就真系拥有嗰样嘢，所以我可以咧，同时间亦都享即系享用翻呢一个拥有呢个 NFT 呢一张飞啦，而所带出嚟嘅所有嘅其他嘅优惠啦，或者嘅权利，因为呢个咧其实就俾你，其实佢加强咗嗰个独有性，同埋加强咗嗰个咧产权嘅意味咧，令到我都真系嗱，因为咧可能大家就咁听。一張飛，咁可能你就會覺得即係好難去定奪喎。嗱，我或者試下咁樣去講，又睇下希文，睇下你會點睇。嗱，我喺度咁諗咧，其實甚至乎個創作者嗰啲音樂人，我可以係話，不如而家我一張碟，咁跟住咧攞呢張碟咧，可能係創作啲 NFT 出嚟。咁跟住大家買咗呢個張碟嘅 NFT 咧，就其實佢可以做一個決定，我呢張碟究竟係點樣去製作？係啦，因為而家即係我哋叫 Web 3啦，即係Web 1 Web 2 Web 3，咁 Web 3咧就更加講緊咧，即係一啲可能係讀者啊、聽眾啊、觀眾啊，佢更加希望擁有多啲嘅權力，而 NFT 咧可以就創作者自己擁有多咗咧，亦都可以將創作者嘅權力就可以同人哋 share， 因為以前呢啲嘢就只能夠可能係大公司啦，佢去籌組啦，佢去做啦，同埋佢去決定啦。咁而家將個權力咧就擺翻落去，可能就係創作人本身，或者創作人再將佢下放俾所有可能有一啲部分嘅樂迷啦，或者參與者。唔知呢個會唔會係其中一個玩嘅方法？ 呢、這個其中都會是我哋嚟緊玩的方法，不過呢個咧就如果是交翻俾樂迷去決定啦，或者去投票啦，簡單啲講咧，呢、這個就會牽涉到另一樣嘢叫 DAO 啦 ，DAO 啦，咁就係其實係一個叫社群啦，我哋咁佢哋就會係去投票決定啦，究竟譬如隻歌應該點樣去宣傳啊，或者等等啦，就係頭先阿 Mills 講嘅方式啦。 系啊，呢、這个其实而家 應該在音樂界裏面就會更加就會少啲，可唔可以咁講啊？因為都未發展到去呢度， 未發展到去呢度啦。但其實呢個係下一步會做嘅嘢嚟嘅，係啊。因為其實我哋講緊就係、是我哋同一班樂迷咧有個直接嘅互動噶嘛。我哋成日都會講呢樣嘢咯。咁點樣直接活動就係、是、不如班 fans 話埋俾你聽，佢不如啊咁樣試下呢啲方法去做宣傳啊，或者去做啲活動又得唔得咧？咁如果、大家你決定 OK 喎，咁就去噶啦。而家我哋喺 DAO 嘅世界。 嗱，即係講到 DAO 咧，嗱，即刻要講啲貼士啲嘅嘢。嗱，呢度會牽涉到一啲咧關於最近咧一啲國際嘅戰爭嘅新聞啊，咁啊呢個純粹係轉載嘅啫，亦都同我哋今晚嘅課題真係有關。因為咧，其實喺俄羅斯度咧，大家知道有啲樂隊咧，有幾隊好出名噶嘛，咁啊名啊費事講啦嚇。咁啊，佢哋係非常之即係對於政治好熱衷嘅，亦都活躍嘅。咁佢哋而家就做啲咩咧？就成立咗一個咧專門係為咗烏克蘭籌款嘅一個 DAO。咁裏邊咧就將烏克蘭嘅國旗咧變成咗 NFT 去籌款，甚至乎據說會嚟緊會搞一啲音樂會網上嘅就國際籌款啦。咁就然後咧就將嗰啲錢咧，啲錢咧，因為啲錢你冇辦法經銀行捐過去或者點樣噶嘛。咁於是乎就透過呢個虛擬嘅即係 NFT 嘅一個即係成個嘅，譬如用呢個某啲虛擬貨幣啦，就捐去咧當地嘅一啲組織。嗱，咁呢一個咧，大家就見到咧嗰個有趣嘅地方。嗱，當然件事本身係好可悲嘅。咁但係問題咧，你就會見到啦。嗱，跨地域啦，唔同嘅目標啦，好明顯。但譬如我哋而家要搞個音樂會，咁譬如以往我哋睇要捐款嘅，咁有個可能有個慈善團體，咁然後跟住就同一個傳媒合作，咁又要製作費，要搞好多嘢嘅。咁如果而家咧，可能有一個一啲事件，譬如假設啫，譬如香港需要有一个筹款去抗疫咁样咧，咁基本上都唔需要搞咁复杂嘅嘢啦。我有个 studio 啦，然后跟住咧有啲歌手或者有啲人可能已经喺海外啦。咁我哋甚至乎如果大家有啲印象咧，某啲总理咧就好中意走去同嗰啲歌手唱歌，然后捐钱噶嘛。咁呢件事完全可以唔需要喺电影呢个录影厂度做啦，完全可以喺网上面都做得到啦。某程度上，咁呢一个咪就系将成个嘅制作嘅过程或者成个嘅可塑性咧擺咗喺一個製作嘅過程裏邊啦，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尤其是而家有啲社會事，即係社會嘅即係國際嘅事件啊，嗰樣嘢咧就更加係令到嗰樣嘢係我哋見到嗰個意義喺度啊，原來可以咁樣做，因為跨地域啦、跨地區啦，甚至乎可能係牽涉到有唔同嘅一啲即係因為啲 fans 啊有唔同嘅效果出嚟嘅。 係啊，大家聽咗咁耐，見到好多個方式都可以透過 NFT。可以做到啦。其实希文我都想听下你自己在业内咧会点睇 NFT 点样影响整个嘅可能个音乐界，同埋即系佢点样先至会比较普及化咧？可以 普及化啦。咁呢个即系其实都系本身亚洲地区，甚至乎香港啦，呢个真系。是会比较迟一啲嘅，系啦。咁但系 迟一啲添，系边度系会比较先啊？而家亚洲区， 如果即系讲东南亚啦，可能台湾啦，咁甚至乎新加坡呢啲会系真系比较成熟啲嘅地方嚟嘅，系啦。咁你话NFT 点样改变咧？我觉得反而系最重要一点系个制作个模式好唔同啦，系啦。咁以往可能就係、是我唱片公司有隻歌，跟住要揾監製啊，揾樂手錄啊等等，跟住然後使好多錢噶嘛，通常都係啦。咁但係而家我哋個做法反而調翻轉啦，就係話我哋可以喺個用 NFT 嘅技術啦，喺個 smart contract 度寫曬大家個分成先，然之後就 即係話喺音樂製作音樂嘅部分嘅唔同嘅人嘅唔同嘅分成，意思係即 係 填詞。編曲咁嗰只咁樣去分， 係啦，其實我哋而家可以做到就係、是作曲作詞啦、監製啦、編曲啦，甚至乎好似我咁咧，我可能係一個樂手嚟嘅啫。喺以往其實樂手嗰個地位好薄弱噶嘛，係啊，即係可能 即係一個員工咁唱一嚟嚟奏樂咁就算啦， 奏完就算。咁但係喺我哋個角度就其實佢個聲音都係佢個版權嚟噶嘛，其實。系啦，咁我哋都会写埋落去，甚至乎嚟紧可能我拍 MV 啊等等啦，咁呢啲全部都可以写晒落去个 smart contract 度，个分成究竟系几多？ 當隻歌一出街喺個 OpenSea 嗰度賣啦，即係或者喺啲marketplace 度買嘅時候咧，咁其實就按照呢啲分成咧，就去分翻俾呢一扎嘅創作者咯。 嗱，我可唔可以試下咁樣講啊？咁、即係話其實平時如果係話阿周 Sir 就作詞嘅，我就作曲嘅。至於阿希文咧，就係去編曲嘅。咁跟住希文啲朋友咧，就係一啲樂手咧，就幫我哋去製成呢個音樂嘅。咁平時咧，好可能咧，其實就係有一間大公司，就可能係先至可以發行到或者製作到。咁跟住佢要求我哋，可能就俾我哋一啲嘅報酬啦去做。可能喺某啲情況，我哋有版税，或者大部分都可能冇。即係我睇下啲 cash 嗰啲會有啦，但係可能係網上嗰啲，我就唔知點樣去追蹤或者點樣啦。如果我作為個人嘅一個創作者嘅話，咁但係而家嗰個情況咧，就可以透過即係喺個 NFT 嘅過程裏邊咧，好似頭先所講咧，有一個 smart contract 咧，即係寫低咗，其實真係喺成個音樂嘅製程裏邊咧，唔同部分嘅人，佢都可以有一個分成，而且呢個分成咧係冇得改變，因為 NFT 其中一個就係、透過區塊鏈嘅一個技術，就冇人可以改變到嘅，亦都係啦。咁所以咧，就基本上就呢首歌嘅所有嘅情況，就屬於咁多人嘅一個製成品啦。 係啦，呢、這個絕對正確。 呢、這個亦都可能咧，個 smart contract 有，即係我唔知呢個係咪可行啊。譬如而家我都見到有啲人咧，就喺個唔同嘅平台裏面就去 cover 啦，即係去即係唱翻嗰首歌啦。咁佢哋可能會自己做一啲 rearrangement 啦，即係做一啲改變啦，個編曲啦，甚至乎我都見到有啲譬如有啲打鼓嘅。咁有啲人就專門將佢做咗個 drum cover 嘅，即係打鼓嘅一個即係改編咁樣。咁呢類嘅嘢其實係咪都可以喺 NFT 裏面咧，同嗰個樂手或者嗰班即係嗰班叫做原作者啦嚇，佢一齊傾係咪可以做到一啲咁樣嘅生意嘅咧？ 嗱，所以呢個咧就係去翻頭先第一節所講嘅嘢，就係話究竟嗰個版權個下放程度去到邊度咯？如果嗰個改編嗰個版權都可以寫埋。落咗個 NFT 度，買咗呢、這個，你已經買埋佢嗰個 rearrangement 嗰個版權嘅，咁其實可以做到呢樣嘢嘅，絕對。 嗱、啊，咁呢個就有趣啦，因為譬如咧，我哋見到有啲人咧，佢唱我哋叫口水歌啦，以往即係老土啲嗰啲，就其實就係一啲二創或者唔係二創，應該話係改唱翻唱人哋啊。國內有幾個好 hit 嘅啦，咁啊之前有啲網紅啦，或者我唔記得個名係咪叫馮提莫啊？有幾個係好出名嘅，咁啊專門就係專唱人哋嘅翻唱，香港都有嘅、或者嗰啲 busker 啦，即係喺條街度，我哋見到嗰啲即係 busking 嘅朋友，咁其實佢哋有啲而家已經某啲人啦，已經可能去咗主流嗰度就入咗去啲主流傳媒啊各樣嘢度去一齊做嘢啦，咁但係其實呢一個機會相對嚟講未必好多噶嘛，唔一定個個都做得到噶嘛，咁有啲直接簽埋唱片公司添啦，可能外國都有唔少啲例子嘅，亦都可能會透過一啲歌唱。比赛，但我哋的说法就是咧，佢哋都要所谓进入翻个主流啊，所谓。咁但如果我哋喺 NFT 呢个世界里边咧，都唔需要分嗰啲主唔主流啦。喺个过程里边，只要我哋有人去做我哋嘅 fans， 我哋开咗个场喺度，我哋就可以有我哋自己嘅一个歌厅啦，可以咁讲啦。 系啦，究竟系咪咁样一回事呢？咁我哋第三节翻嚟讲下，尤其是我哋讲到几入肉咧，就系、是、关于啲分成啊，究竟真系点样救到我哋音乐人啊？咁啊，嚟紧系第二首歌啦，周 Sir 拣过，点解拣呢首歌？ 我只歌超级中意啊！最近《灵魂出窍》练习曲啊，系啊，JNY Beats 啊，同埋呢个林家谦一齐合作嘅。咁只歌好听之余咧，个 MV 又好好睇嘅，咁啊，大家有兴趣咧都可以睇一睇。 好。 这刻一起跟我去约定，合作合奔是最终场面，怨气之中只爱上寂静，以这放松感觉似发力，尘埃的陌生的新经历，灵魂之内皮肉之内恬静，随着你忘掉一呼一吸过程，潜入深海攀登峻岭，然后大声不知不觉飘醒，随意的出窍，无用。 变，如红炉汹涌颠覆再翻现，某聚会跟挚友碰着面，散席后竟也要去悼念，来道别或是熟悉的一切，总有天逐渐陌生，只好去纪念，如共窗外如昙花爱一现，期望你忘掉东歪西倒过程，原来欣赏清幽小径，明白美景通通不过倒影，随意的出窍无用对照，对城内悲伤的格调，又浪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将你脑壳放开了，在世间渺小，寻觅旧历高峰与低潮，太虚无语太飘渺，都不如痛快的狂饮去醉猪片。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日起更新检测服务优次和方式，以及减免复检程序。目前由检测营办商检测为初步阳性的个案，会即刻获后续跟进。日后检测营办商的核酸检测阳性个案，会被直接视为确诊，而减省卫生署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的复检程序。计划容许快速测试呈阳性的人士，透过网上系统直接登记阳性结果，无需经过核酸检测确认，可以被直接视为阳性个案跟进，以及已加快支援他们。相关安排及系统正是准备，稍后详情将会在稍后公布。政府发言人说，特区政府会继续用好中央支持，奋力压制疫情，致力保障香港市民健康。本港新增1001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疫情以来的新高，大部分是本地个案。另外，昨日呈报个案达21979宗。医管局说，目前一名5岁女童情况危殆，亦有400至500名感染新冠病毒的儿童留医，儿童留院已经超过医管局可以接收的数目。又说对目前可能仍然有小童在社区等候入院表示抱歉，正研究增加地方接收受感染的小童。另外，5间私家医院将会接收医管局转介要做预约手术的非新冠病人，首阶段预计涉及超过200名冠心病病人，下个阶段将会扩展到指定类别手术的癌症病人。机电工程署话，署长彭耀雄的仔初步确诊新冠病毒。彭耀雄朝早进行快速测试结果是阴性，他的深喉唾液样本化验结果亦是阴性。署方话，彭耀雄的仔昨日获通知他的深喉唾液样本化验初步呈阳性，正在家等候送院或往隔离设施。彭耀雄同其余家人正家居检疫，期间他会在家工作。署方说已经彻底清洁和消毒相关办公室，并且安排相关职员接受检测。俄罗斯向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在首都基辅外围控制已经关闭的切尔诺贝尔核电厂。俄军由多方面逐步进逼基辅，俄罗斯国防部又说空降军主力已经封锁基辅西部。有报道指，俄军先头部队已经开入基辅，一批怀疑是俄罗斯间谍以及被指进行破坏的人士被目睹在基辅外围一个区域出现，附近一带响起枪声。基辅市内主要桥梁和据点出现军方防御设施，多部重型车辆在街上行走，仍然有居民准备离开。 乌克兰军方话，俄罗斯军队利用缴获的乌克兰装备和军服伪装，冒充乌克兰军人，促请民众高度警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567点，升3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23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8，日元115.53，瑞士法郎0.928，加元1.277，人民币6.31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6.53美元，卖出1887.1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天晴，朝早清凉，下个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潮湿及有薄雾。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葵涌医院行政总监阮家兴医生。 在等入住醫院的期間，個人衛生方面會戴好口罩，戴個外科口罩之外，外面可以加個布口罩，和經常洗手。如果有家人同住的，要避免有緊密或者面對面的接觸，盡量不要共用一些私人的物品，吃東西的時候最好就自己。 我們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這場硬仗。 抗疫千祈不要鬆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建恩，制作周伟业。 人终将有一死，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你有几健康、成功或者聪慧，总有一日你要同所有你珍惜的告别。所以死亡是自我们懂事以来就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恐惧。但是人总要好好过活，於是我們必須要管理對死亡的恐懼。其中一個最常見的方式就是逃避死亡，否定死亡。高樓大廈沒有四字樓，升降機由3樓跳到5樓，其實是載住我們跳過原始的恐懼。死亡就好像太陽一樣，這樣不能夠凝視。所以心理學家歐文·阿龍 Irene Yalom 將他的書命名為《凝視太陽，面對死亡恐懼》。Staring at the sun, overcoming the terror of death. 凝视太阳会致盲，但是作者认为我们应该凝视心中的太阳。因为如果否定死亡，就意味人生时间无限，无需作出取舍，亦都不需全力以赴。因为你总可以再试再试。当我们意识到大限将至，就会思考余下来的时间，不论是一年、十年定是几十年，最应该做些什么，同埋不应该在什么事情上面浪费时间。阿龙在死亡心理学享负盛名，这样他就能够淡然面对身边的人离去吗？他的外妻在2019年与世长辞，但是他面对死亡的时候，其实和普通人不相差太远。例如他会自然地录下妻子喜欢的电视节目，过了一阵才想起妻子已经离去，这个是心理防卫机制之中的拒绝。同时他形容自己的精神状态不振，对不同事物失去动力。 死亡是公平的，因为他可以展平人一切的差异，包括穷一身精力去钻研如何面对死亡恐惧的智慧结晶。然而这样是否代表阿龙的著作毫无意义呢？ 我唔认为系咁。几近冇人可以克服对死亡嘅恐惧，但系阿龙对世人嘅告诫系我哋需要将生命建基喺实在嘅未知、恐惧同痛苦之上，而唔系虚幻嘅自我安慰。所以痛唔痛苦唔系重点，而系人人都会死，喺死之前应该点样过人生。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凝视太阳：面对死亡恐惧》，作者欧文阿龙，由心灵工房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咁我记得咧，我初咧考入去中联啊， 哦， 中联啊，咁就阿红线女咧就拍到火啊，嗰阵时我系好靓妹嘅啫，咁啊考咗去咪拍咗对火咧，咁而家睇下都唔认得自己嘅，又肥又矮。咁啊，孭住嗰啲行李走难嘅。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04，杨少雄、宝佩如，仲有我夏慧 B B 一起走过。 嚟啦嚟啦嚟啦！ 小报英文 记，电话里面有位听众朋友，你点称呼你啊 ？Sandy， 我哋都好耐冇听到你把声啦。 你认得我？ 如果你咁讲嘅，我哋一定记得嘅。 你个节目真系好长寿咯！ 咁啊，多谢你啊，因为我哋两个长寿啊，系咪先？系嗱 ，Sandy 特别好多谢你喺而家呢个咁样嘅时间打电话俾我哋， 小心，多谢你， 我哋感觉到个支持同个温暖， 笑住听， 听住瞓， 瞓住笑。 星期六晚深夜12:00到2:00， 小宝与文迪。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翻嚟我哋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最后一节啦。咁咧，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 NFT 救音乐人。咁就我哋请咗咧NFT 嘅制作公司嘅营运总监啊谢希文啦。咁就我哋啊头先讲咗好多 NFT 嘅嘢。咁啊开始讲到有啲入录咧，就系关于啲分成啊，点样去救音乐人啊。啊希文啊，你不如咁样啊嗱，你先讲一讲，其实以前。可能做音樂創作或者是製作人咁樣嗰啲，梗係唔同嘅崗位啦。究竟佢哋嗰個，我又唔可以講慘況嘅，佢哋嗰個情況會係點？點解會令到我哋成日都會聽嘅？就係啲音樂人成日都揾招唔得眼啊！即係當然係出名嗰幾個就當然係會 OK 啦。咁點解會有呢啲嘅情況？而 NFT 點幫到佢咧？先講下佢哋而家嘅情況先。如果冇 NFT。 如果冇即正常嘅情況啦，咁其實好多時譬如嗱，我首先講下，譬如大家成日都聽版税咧，其實一隻歌出咗嚟啦，咁當然大家可能聽啊，喺一啲串流平台度聽啊，其實呢啲都會有版税收到嘅。咁但係咧，其實喺香港比較得意嘅，得兩類人收到嘅啫，就係、是、作曲作詞。以外的都收不到的。 啊、等一下、啊、我的意思就即是说呢，如果有人是公开、例如在电台电视台播或者唱、理论上他是有机构啦，大家都会知道、cashier 帮他去检查。 是的。 跟住就去收了，跟住就分返给人，而分返给的创作人只有作词作曲，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可以咁講啦，而家大部分嘅情況都係咁。 但係串流佢做唔做嘅咧？其實 串流都有嘅，串流都有嘅， 即係 cash 都會做埋嘅。 佢哋好似有一邊係會做呢樣嘢。 OK OK， 係啦。咁但係做一隻歌就唔係淨係得兩個部分嘅人咁少噶嘛。 嗯。 咁變相咧係以外嘅部分，通常我哋都係好似打工咁咯，即係收一定嘅酬勞，咁就去錄呢隻歌咁樣咯。 咁佢嗱，如果係咁樣咧，即係咁佢而家，但係我咁諗啊，咁起碼都作詞作曲嘅，佢可以收到佢嘅應得嘅嘢啊，係咪？我最多就叫做冇咗其他嘅崗位嘅人啫。咁 NFT 又點樣幫到咧？幫到其他崗位嘅人啊？咁作詞作曲嗰啲就其實都一樣啊，會唔會咧？ 其实作词作曲呢变相如果用 NFT 的个技术去做啦，咁其实会比佢而家有嘅会更加多咯，我就会咁讲，系啦。 嗱，我谂有一个情况可能系咧，嗱，我唔知道会唔会有啲咩发生。嗱，之前试过有一个咧好有趣，而家都越嚟越多词作嘅一个填词人叫小黑啦。咁佢早年嘅时候就自己喺 Facebook 度咧就调侃下人哋作嗰啲词啊，改下咁啊。最经典就系将阿陈奕迅一只歌就变成咗讲呢个一枝得挂啊嘛。如果大家仲记得，咁其实呢一类咧，又系好似头先我哋第二节、第一节都讲过嗰啲咧。我假设当系类似 fans 互动啦，我听完一只歌，譬如我自己系一个业余作词人。咁然後跟住咧，以往咧，你基本上就除咗自己喺嗰啲咩討論區啊，自己喺個即係社交媒體裏面自己喺度咁啊，開心下，同自己啲朋友咁啊玩下，咁就 OK 啫。但如果我本身係一個 nobody 嘅，即係我一個完全業餘嘅，我冇人識嘅時候，我做 唔係出名嗰啲， 係啦，我做完出嚟冇乜人識噶嘛，咁啊仲要搏命嘅，唔知有冇人會睇到噶嘛。咁但如果喺個即係 NFT 嗰、那個嗰、那個 gallery 或者一個嗰、那個咁樣嘅世界裏面咧，我哋可能咧就有呢一個可能性，就係、是、譬如嗰、那個音樂人或者係甚至乎嗰、那個假設啦，嗰、那個主唱者覺得咦呢隻歌正嘢，於是乎我就用咗嗱，反正嗰個版權已經出咗街啦。咁然後既然係咁，不如我就將佢嗰個歌詞，即係呢個改詞版啊，就變成咗頭先我講嗰啲情況啦，就變成咗另外一個 version。嗱咁啊，結果出到嚟咧，就可能咧無啦啦嗰個原本係冇機會出頭嘅一個業餘填詞人咧，就因為呢一個咁嘅過程，就加速咗佢能夠得到人哋睇到佢嘅呢一個機會啦。嗱，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其中一種可能性啦。咁另外亦都我哋都見到有啲，譬如一啲即係頭先都講過啲 rearrangement， 即係啲編曲嘅人咧，其實或者甚至乎可能係我細個成日都諗㗎，同啲學生都講過，哇，可唔可以將啲咧我哋經典嘅音樂咧，譬如假設啦，我亂噏嘅啫，即係譬如將呢個《帝女花》將佢變成咗 rock 版咁。咁其實喺網上面都有唔少人做呢啲嘢，但係咧好老實講，呢堆嘢咧係賺唔到錢嘅。我見唔少嘅人亦都係嘗試去做，諗啊外國都有啲嘅，有啲唔同嘅團體咧，就係將一啲經典嘅歌啦，咁就我最記得有一對就叫做 Postmodern J-Box， 咁就係將PMJ 唔知而家仲冇營運啦，就係將嗰啲舊嘅經典嘅音樂或者流行曲咧，流行嘅音樂咧，將佢轉成咗一啲 jazz 啊，或者係 big band 啊，類似嘅一啲咁樣嘅系統，咁然後佢哋就會做 TikTok 舞啊，總之做好多嘢嘅，咁成個過程幾有趣。咁我見到有出碟添嘅，開頭佢淨係喺網上面賣電子音樂，但係類似呢啲模式咧。其实我见到都几吃力不讨好啊，我形容系。咁但系如果喺 NFT 嘅世界里边咧，其实如果个版权，尤其是咧嗰个问题可以解决到啦，唔好成日纠结咗喺个版权嗰度咧，咁于是乎呢类嘅叫做二创又好，或者叫做咧一啲叫做将旧瓶新酒点都好啦，呢啲咁样嘅活动咧就可以出得到街啦。我唔知呢个系咪一个未来发展嘅可能方向咧？ 呢个都唔系未来噶啦，其实而家我哋都已经系做紧呢样嘢噶啦。系啊，咁譬如有啲歌佢本身用 NFT 形式整咗出嚟嘅，咁佢可能单单讲头先可能改词呢一个部分咧，佢都会放埋个权利出嚟嘅时候咧，其实买咗你咪可以正式我咪改完个词。就再去衍生多个新的 NFT 咯，咁然之后你再喺个市场，有人买嘅时候，咁就变咗有个价值喺度啦，咁就变咗其实就算我改词嗰个都好，或者原作嗰班人都好啦，佢都会可以享受到呢个分成，咁所以其实就刺激到个业界就原本有啲因为其实音乐界好得意嘅，有啲就净系识作曲啦，有啲啊唱歌啦，咁有啲啊净系识作词，我亦都认识有啲咧净系识改编嘅啫。咁变咗同时呢几类人啦，其实佢嗰个投入嘅市场咪会多咗咯，因为入场个门槛容易咗嘛。 咁呢度亦都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呢譬如我哋而家见到呢我又用一个大家可能都会容易啲理解嘅一个例子试下諗下。譬如呢我係一个中樂樂手嚟嘅，我係好鍾意用呢个中國音樂嘅去表达嘅咁样啦。咁我就将而家最 hit 嗰啲呢 ,Billie Eilish 啊咩咁样呢，我就同佢玩个中樂版你又估我唔到嘅咁样。咁可能佢全世界里面呢，可能佢食到某个市场嘅已经解决到佢嘅 嘅即係營運嘅問題啦。但係如果你擺喺嗰啲咩 YouTube 好咩地方好咧，佢隨時咧擺上去咧，我哋都試過啲頭先 off mic 都講過啲慘痛經歷啦。即係譬如我教書咁計，有陣時我喺後邊咧，即係做少少懶感動嘅 background music 喺度咧，咁結果因為俾人認到我有 background music 咧，我就成段嗱、可能嗰度得我拍一條片係個半鐘嘅，我真人真事試過就冇個半鐘，好似係一個鐘到啦。主要係一啲教學嘅內容嚟嘅，但我就即係痕癢啦，我就加咗啲幾分鐘嘅一啲 background music， 仲要好細聲嘅，咁但係佢認到喎，嗰下勁喎，我就成條片就拜拜咁樣就冇咗啦。嗱、咁類似呢啲情況，如果喺呢個其中一個就係俾人認到個版權，然後不分任何原因就嚼咗我落嚟啦，呢個係常見嘅。但另外就係頭先我講緊啦，如果我真係要喺芸芸眾多 YouTuber 裏面我要彈出嚟咧，其實係好困難嘅，我必須要講，即係你咁多。但如果你喺 NFT 裏面我有一個嗱，呢度係牽涉到一個我哋叫社群啦。當我哋有咗一個社群嘅時候，嗱，你喺 YouTube 裏面你要人哋撳你鐘仔，儲你做社群，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啊！嗱，我真係認真講。但喺 NFT 裏面我哋可能結合咗其他唔同嘅元素咧，我哋相對，譬如可能有一百幾廿人喺度即係參與啫，咁樣慢慢佢哋又會有佢哋 autonomy， 即係有個自主性咧，佢又會幫我哋手可能去 sell 大。原本即係譬如啲 fans group 啦，我當係、即係譬如你諗下而家嗰啲年輕偶像嗰啲，咁可能有一扎死忠 fans 咧，佢可能幫我不停喺度做好多嘢，就可能將嗰件事就可以放大咗。NFT 就好方便咧，讓呢一種細規模嘅製作可以大家容易有機會見到啦、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我諗我傾咗成晚 NFT。咦，似乎同我開頭諗緊嗰個未來音樂界也好，甚至乎文藝好各樣嘢嘅圈子咧，我覺得呢樣嘢係其中，我覺得係一個幾有希望嘅一個狀態咯。希望你咪都係咁諗咧。 其實我哋都係咁諗嘅，因為其實好多時即係簡單啦。咁譬如用而家我哋有嘅資源就係話。我寫咗隻歌咩都好，如果抌上去啲即各大平台啦，其實好渺茫嘅嗰件事。但是如果我本身有班好小众嘅 fans， 可能几十甚至乎百零人，我已经喺度有个即或者大家有个共鸣啊，或者咁啊，只歌可以点样出啊，或者佢会自动自觉地帮我哋宣传噶嘛。 嗯， 系啦，咁变咗咧，其实反而我可以系将只歌流传得更加广啊。其实我谂每一个做艺术创作人都系想将自己嘅作品。俾最多嘅人聽或者俾最多人睇到嘅， 同埋sorry， 你繼續啊。 係，咁呢個模型就係幫咗我哋去創作，我可以利用一個咁小嘅社群，一路去發大嗰件事去做咯。 嗱，同埋頭先講到嗰個面板咧，即係嗱，譬如我哋而家用啲 apps 走去聽歌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就係而家都做緊嘅啦。其實就係譬如我聽開邊只歌多啲嘅。咁佢會自動派啲相關嘅，或者大家都鍾意嗰啲，佢會計個數俾我㗎嘛。咁於是乎我哋就會即係來都去聽嗰堆 song list 啦，所謂嗰個歌曲名單啦咁。咁但係如果 NFT 裏面呢，甚至乎我買隻碟返嚟呢，我學即係買隻碟，而我哋傳統啊買隻十隻歌嘅碟返嚟啦，假設喺網上面買咗返嚟。咁但係以往呢就係根據嗰個創作者本身佢嗰個設定呢，第一到第十隻係邊十隻。 嗯， 嗱，咁係由佢哋派噶嘛？但係 NFT 嘅世界裏邊咧，我哋可能係透過嗱，譬如頭先講緊，我講緊睇咗一個 NFT 嘅 concert 咁啦，假設一個演唱會咁啦。當我睇完咗之後咧，原來有某啲位咧，我係特別中意，我個 making of 好過癮嘅裏邊，而甚至乎有啲彩蛋係可以特別送俾我哋嘅。嗱，咁呢個咧，我就覺得咧，加強咗好多趣味嘅嘢啦。咁但係當然啦，我哋成晚好似呢講到哇 NFT 無限咁正咁樣啦、有冇啲隱憂嘅呢？ 係啦，喂，有冇啲限制呢？ 其實 NFT 嗰個限制就係、我諗第一喺而家我哋面對嘅問題就係嗰個普及程度啦，係啦。因為好多即係業界音樂人即係聽 NFT 都係真係淨係聽過三個字，同埋會覺得可能哇，系咪搵好多钱啊？咁样样啦，甚至乎好多时大家去睇 NFT 系画作嗰方面系最多，即系一啲 artwork 啦。咁变咗反而音乐个 NFT 咧，大家都系一头雾水嘅。 即系话音乐嘅嗱，因为咁啦，而家喺 做緊 NFT 嘅的而且確係啲畫作啦、頭像啦、一啲潛移啲嘅新嘅藝術品啦，咁嗰啲會做。音樂就會係少啲啦。首先咁樣先啦，因為我哋頭先都有講過，即係話喺元宇宙裏面做音樂會嘅時候 ，NFT 嘅音樂咧就大派用場啦，係咪？因為就可能假設啊，而家啊希文咧，佢喺元宇宙嗰度有笪地方，咁佢就舉辦音樂會。咁喺佢嗰個元宇宙裏面能夠嗰、那個音樂會能夠播到嘅歌咧，咁就一定淨係認 NFT 嘅歌啦。系咪因为甚至乎如果我要播第啲歌，可能喺元宇宙嗰度，可能都唔批准添，系咪？即系因为冇咗嗰个 right 喺度，冇咗个权利。 即系你要买翻嗰啲歌嘅 NFT， 你咪可以播咯。系啦， 因为真系等于好似大家两个世界咁样啊，所以就 NFT 基本上如果系火音乐嘅话就，就啊，我可唔可以咁样讲？其实咧，音乐人佢除咗而家个产权更加清楚啦。更加清晰啦，而且清晰到咧，佢可以自己去同唔同嘅樂手去製作，而制定咗之後，大家一齊可以去合作，跟住甚至乎同啲頭先嘅歌迷啊嗰樣嘢，去大家有一個更加親密嘅互動，或者一個嘅合作，令到會更加好咗嘅，而且佢。最實際的就是他可以收兩陣，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你現在是可以的，絕對可以， 是不是？即是他現實就一個 NFT 版本，如果你要在元宇宙裡面播，那也都要買元宇宙的 NFT， 就在那裡播了。 喂，有啲調翻轉咯，譬如我哋以往睇 concert 咧，即係睇一個實體嘅演唱會咧，我哋可能即係舐舐嚟啦，睇完，跟原來翻去就買隻碟，翻去就慢慢好開心咁樣，即係重温下啦，咁其實就係咁簡單嘅啫。但係如果在 NFT 裏面咧，我先用演唱會啦，大家可能即係香港人特比較多睇過啦。咁嗰個演唱會咧，當然係都係一次一次啦，唔會唱，唔會連續十次啊。當然如果佢可能唱十場十場，佢都擺曬喺度嘅，咁啊呢個冇辦法啦，呢個佢決定啦。咁但係裏邊咧。其实当我哋睇完咗之后咧，我哋有好多嘢可以留念嘅嘢喺度。呢度讲紧，譬如喺里边嗰个making of 啊，即系头先已经讲过啦，即系各样嘅彩蛋啊，呢啲嘢其实系可以咧，随住嗰个即系，因为佢一路都会摆咗喺度啊，而佢所谓永远拥有。嗱，你只 CD 咧，嗱，即系或者你嗰个蓝光碟都好啦，讲到即系咁神妙啦吓，但系你冇办法噶，买咗翻去就系咁噶啦嘛，实体就系咁多。但 NFT 可能我有一个30周年纪念特版，加$1就可以送一个咧30周年嘅一个新版本俾你听。咁嗱，咁呢个你就可以咧变成咗一个好成個互動嘅關係咧，就比我哋以前嘅想像咧多好多，所以我覺得最簡單嘅一個概念啦，咁多聽眾就喺 NFT 嘅音樂世界啦，未來嘅我估計最簡單一樣嘢，你必然會見到嘅係一個更加有趣、更加好玩嘅一個狀態。 好啊，同埋最後啊，希文兩三句，你可唔可以講到即係究竟 NFT 喺香港咧，你預計會行得有幾快咧？ 預計行啦，其實我覺得呢未來呢一年都會行得好快嘅。咁啊，即係頭先講啦，譬如啲 NFT 音樂會啦，甚至買飛等等啦。咁啊，可能第時就係話，哦，你攞住張飛尾已經可以下一場 concert 又可能有得抽啊，或者係有啲折頭咁又唔定啦。咁同埋我覺得係加速咗大家先製作就後去買賣咯。 可能而家大家都好多音乐人都諗緊啊，點樣可以透過呢個新趨勢，令到自己嘅製作會更加好，創作會更加好，同時間收入會多啲。好啊，咁啊，多謝曬啊，希文今日嘅上嚟嚇。咁我哋星期日嘅廣東廣西咧，就個題目咧就係情與慾，就由文傑華咧、岑若飛咧同埋海林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啊，最後一首歌送俾大家就係第五個現代化 Eason， 咁睇下究竟第五個現代化會唔會幫到嚇音樂人咧有唔同嘅一個嘅世界啦。好，再見，大家下次見。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愉快吧。